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六面最后一行：“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到这个地方，到这一条了，就圆满了。这是最后一颗八正道。八正道的总纲是得正智慧。这个八条啊，第一个是正见，第二个是正思维，第三是正语，第四是正业，第五是正精进，后面是正定、正念、正命。我们一条一条来做简单的介绍。这八条了都叫正。正的标准到底在哪里？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的。佛法里面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那就是自信。所以这个正智慧现前啊，真正是正智慧现前是什么人呢？化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完全用的真心，真心就是真，妄心就是邪。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都没有见性，还是用的妄心，但是他们的妄心是以正为标准所以佛说四圣法界是正觉何以他们能够得到正呢？显而易见，他们能够随顺圣教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也就是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以经教为标准虽然没有见性呢他的知见呢也正，随顺佛陀的教诲佛陀的经论完全是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绝对没有妄想分别之处绝对没有说我要这样想法，我要这样说法，没有，绝对没有不但四相没有四见也没有，所以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怎么流露出来的？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是从感应里面流露出来的如果众生没有感，佛的境界是清净极灭人王经上讲住极灭人，他住这个境界 啊，确实是一念不生的。啊，这个一念不生不是一时的，永恒的。啊，一念不生。啊，有感是应。啊，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如来果地上如此，法身大士也如是。啊，法身大士证的不圆满，如来果地上是圆满的。啊，与这个相应是证。那么我们今天学，就像天台大师所说的，我们能够学到观行位，啊，观行位里面的正知正见，功夫就得了。那么这样的功夫，修学其他法门，就是一般的法门，不能出三界，啊，要修到相似位才出得了六道轮回，啊，观行是出不了的，啊，但是观行的果报啊，多半是享天福，啊，人天福报，啊，决定不堕三恶道。要修到分正位呢，那就是真的啊，才能够超越十法界，所以非常不容易啊。但是在净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有观行的功夫就够了啊。这个就是经论上啊，诸佛菩萨常常赞叹这个净土叫异行道啊，异行道是跟其他法门比较它容易，其他法门观行决定出不了三界，净土啊求生观行决定能往生啊，观行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啊，那相似位的往生呢，那是生这个方便有余土啊，分正位往生呢是生十报转运土啊，这个道理我们总要懂，别人要问的话我们能说得出来啊，净土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观行是功夫得力了，所以我们今天修行，如果不能舍弃自己的成见，啊，不能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功夫不会得力了，怎么精进都没用处。啊，八正道第一条正见。见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说的见解啊，也就是说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的看法啊，你是怎么个看法，你看的是正确，你看的还是错误教程法术里面给我们解释的是明见四谛无有错谬故啊，这一句话说的也相当正确啊，这一句话里面 包括全部的佛法在。是第一，我们晓得通大小乘，通事出世间法。天台智者大师讲四谛，是用藏通别圆来讲。藏教四谛、通教四谛、别教四谛、圆教四谛，那就把整个佛法都包括了。所以我们讲四谛不能专专讲哦，四谛是小乘法。那你就把这个四种四谛只限于藏教的四谛。这个范围太小了。实际上37道品，每一条都通一切法，都有藏通别圆的讲法。那么无论怎么讲法，这个四谛苦集，这是讲的什么呢？世间因果。灭道是讲的处世间因果。总而言之，事处世间法都是因果的定律。人要能够见到这个地方呢，他的见解正确。那么这句话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什么意思呢？深信因果啊，头一条深信因果啊，现在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么乱？为什么这么多人敢于妄作妄为？他不相信因果所以他敢做。这个因果不是不相信就没有信则有之，不信则无不是的因果是真理不管你信不信你信他有，不信他还是有整个佛法也离不开因果你看看华严经，古大德判教五洲因果华严说的什么五洲因果法华说的是什么一尘因果这经中之王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只是说明事出世间因果而已。所以你从这个第一条来看你能够深信因果，你的见解是正确的。那么在大乘法里面还是离不开因果像《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哪些是有为法呢？《白法明门论》里面诸位一展开就晓得了白法里头分作两大类，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里头又分为五大类分为四类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心法这个四大类都叫有为法了有为法是什么？梦幻泡影 不是真的有啊。啊，所以佛家讲的是这妙有啊，幻有啊，假有啊。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它是有，你也不能说它是有。啊，为什么呢？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相有性无啊，事有理无啊。我们要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啊！你果然明白了，你对于一切有为法再也不执着了啊，再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了啊，你就得解脱了，你就得自在了啊！不单是六道凡夫，连十法界的四圣都不例外呀，都是分别执着有为法是真的啊，六道众生执着，所以搞成轮回的现象。四圣法界虽不执着，它分别啊，一真法界的菩萨把分别也舍掉了啊，真的《金刚经》上讲的，他真做到了超越十法界了啊！中国人喜欢读《金刚经》，不是没有道理啊，《金刚经》在中国可以说是通宗通教啊，不管学哪一个法门啊，哪一个宗派，没有不读金刚经啊，依照金刚经来修学啊，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你得的帮助就太大太大了。念佛人要得金刚经的般若观照，我们这个念佛叫理念，你得理业心不乱了啊，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啊！啊，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啊，确确实实可以契入华严境界啊！华严境界是什么呢？无障碍的法界啊，啊，离世无碍，世世无碍，无障碍法界啊。所以你在华严经上你看到那些菩萨们啊，说菩萨们就是看那些修行人呢，活活泼泼啊，真正得大自由大解脱大自在啊，他自在自由在哪里呢？他在四相上跟凡夫没有差别，和光同尘，心地上一尘不染啊，这就自在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凡夫的麻烦出在哪里呢？出在分别之处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得大自在了啊。所以佛法修学自始至终破分别执着而已啊，你只要有分别执着，这不是觉法了，佛法是觉法，你没有觉啊，觉了之后是了解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是你可以受用，你不可以具有 啊，你说你想得到它，错了，得不到的。啊，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啊，你看得这个字，在《白法》里面，它属于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纯属抽象概念，没有事实。啊，是个抽象概念的。啊，一切法都不可得，佛也不可得。啊，为什么说个佛呢？佛对众生说的。啊，真正契入境界了，无佛无众生呐。啊，这是真的。啊，佛跟众生都是假名啊，名可名，非常名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不是真的。啊，佛用这些假名，他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悟入，帮助我们觉悟。可是许许多的人学佛，为什么不觉悟呢？他执着这个假名，他又错了。啊，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那个讲得好啊。啊，你怎么能怎样才能入佛的境界呢？啊，你天天听佛讲经说法，要立言说相。啊，决定不能分别执着佛的这个言说。啊，现在就是言说变成文字了，文字是言说的符号嘛。所以不可以执着文字相啊，你执着这个错了，它只是工具，这个东西不是目的，要立名字相，名字，所有一切名词术语，我要懂得它的意思，不能够分别执着，还立心缘相，心缘相不能想啊，不能想，哎，佛这个话什么意思，那个是怎么意思，你一想就错了，一想就落在意识里头去了。啊，能用这种方法听经闻法，这个人才能入佛之见呐。《法华经》上讲的，开始悟入入佛之见，你才能有成就。啊，那么这个是大乘佛法，啊，小乘佛法呢？那对小朋友讲的，他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能力，啊，那教他怎么样？教他分别执着，啊，执着善法，舍弃不善，啊，教他这个，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啊，能不能出六道？不能出六道。啊，这小根小气，出不了六道轮回，佛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啊，中根心的人，佛帮助他超越六道轮回，把他提升到四圣法界。啊，中根人，上根人呢？那佛一定帮助他。舍弃分别执着，把它提升到一真法界。啊，这是佛经常常说上中下三根呐。啊，证的标准不相同啊。啊，这个三上中下三根都是正见。啊，所以诸位要记住。啊，上根的正见与自信相应，完全相应。啊，这个中下根性随顺圣教的正知，啊，他这个没有办法体会到心性，啊，所以 心量必须要脱开。我们的进度就快了。好，这一条呢，我就介绍到此地。叫正确的见解。诸位要知道，我们不是上根人，我们是中下根人，所以我们的正知正见决定要随顺圣教。圣教浩如烟海啊，这一部大藏经都是圣教啊。我们像海水一样，只要取一瓢饮就够了，不必把大海水通通喝掉，那个吃不消的。取一瓢饮就是在所有经论里面，我们选择一种，依照这个一种修行，就能证果。为什么呢？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决定是平等的，决定是圆满的。一是圆满的。懂得这个道理就好。那我们今天以无量寿经，叫无量寿经一定要说。经上叫我们做的，认真努力去学习。叫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定不可以违背。随顺圣教这就是正解。好，我们就讲到此地。